在爱恨纠缠的红尘，曾经许诺永恒的吻，流转多少不肯回首的青春。哦哦哦，假戏真做的人，羡慕在激情过后的时辰。 呀，你看呀嘛，看分离，呼 好像两脚力。 划着船到无心呀，你看呀嘛看风你，一个你呀一个我，就好像两脚力。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，嘚儿呀嘚儿郎有心， 嘚儿呀嘚儿没有情， 就好像两脚灵，也是同日生呀，我俩一条心。

亲真欢唱，痛痛快快真一流，你的爱意我心消瘦，千金一刻响春浓，共度十世都不够。笑相对共享，翩翩起舞共唱，春风吹进罗帐。Baby， 今宵相对共享，翩翩起舞共唱，与你相亲真欢畅。Baby， 今宵相对共享，翩翩起舞共唱。 深的

惊慌，用爱让城市更美好。 眼看着高楼越高，显得寂寞， 冷冷的看着从角落， 让失落、寂寞、你我坚决不放手。 Some type

着街头独自的行走，我不足一杯温热的咖啡。New York, Dallas, Los Angeles, 寂寞公路每站都下雪。 是我宿命的追寻。